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快乐合家欢，开心乐无边。咱们接茬说这个婚礼的故事啊。哎，我说一事挺有意思。说在一场婚宴上啊，有一位笑嘻嘻的男士对一位给他倒酒的热心人说，哎呀，现在这蒙吃蒙喝简直太容易了，您瞧，我根本不是被邀请来的，可是呢到现在还没人发现我呢。给他倒酒那个人说，我也不是被邀请来的。啊，是吗？那你是怎么来的？我是新郎。欢迎继续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最终啊，这位老兄让新郎友好的请出去了。在参加别人的婚礼之后啊，佳佳和小何也想起了当初他们的结婚仪式。 跟现在的结婚仪式相比啊，哎，咱俩当初的仪式真是简单了。 不过就算是这样，那仪式我也忘不了，更忘不了那时候你对我说的话。 这一场婚礼下来，我跟你说的话多了去了。哎，你记住是哪句话呀？ 啊，你忘了？那时候你父母说，你们两个人今天就结婚了，那我们将来就等着抱孙子了啊。结果你一口答应的好好的。 哎，我是怎么说的呀？ 你说，爸妈，你们就放心吧，佳佳她肯定能生个儿子，要不然都对不起她的称呼。 是啊，那时候大家都叫你新娘子，新娘子，还当了新娘就一定生儿子了。 那我问你，那天是不是人们都叫你新郎官了？ 当然了，那天只有我一个人能配得上这个称呼。 那当了新郎就要做官吗？你那个时候当的是什么官啊？其实这还不算什么，关键是戒指的问题。 戒指又怎么了？ 那时候你送我的是一金戒指，结婚仪式快结束的时候，我问你，送我这枚戒指除了因为爱情还因为什么呢？ 我记得当时我那回答非常精彩。 对，你告诉我说还因为降价。 还得说啊，咱们思想进步，婚礼啊是既简朴又热闹，要是放在旧社会，哎，结个婚可没这么省事儿，不仅我会累得够呛，你呀还会有生命危险呢。 嗯，你累我相信，你要说我有生命危险，这我可不信。 一看就没听过侯宝林、郭启儒合作的相声《婚姻与迷信》。现在啊，咱们就来听听，听完了你就懂了。 您看新旧社会呀，一对比，有很多的事情都不同。 哎，全都不一样了。 旧社会喊了多少年男女平等？ 是啊， 这老没平了。 老没平等。 哎，他因为是男性社会嘛。 是吗？ 嗯嗯，男人地位高，女人地位低嘛。 是啊，这就不平等吗？ 一般形容词都有区别。 啊，有什么区别？ 形容男人呢，都带个大字儿，文言呢，说起来啊，就更讨厌了。 转文呢？ 哎，你这夫妻这个称呼 啊 啊。你要是男人说自己的女人 怎么说？ 白话说吧。 我老婆。 老婆。 我们那口子。 那口子。 我们家里的。 家里的。 你们家的东西多了。那他算哪一类呢？ 你说这叫什么名词呢？ 文言的是贱内。 哦， 头上先来个贱字。 啊，贱内。 嗯，这行市就好不了。 嗯，怎么 贱嘛？ 对，有个贱字吗？ 嗯，内子。 哦，内子。 房下。 嗯， 捉精。 对， 糟糠。 糟糠。 好糠才四分钱一斤呢， 糟糠呢 更没行市了。 说的是呢， 是吧？您说这叫什么名称？ 现在这个名词是完全取消。 那是解放以后好了。 哎， 平等了。 是啊， 都称为爱人。 对呀、啊， 我要给人介绍也是这样 啊。 你，这是我爱人。 谁？我啊？ 不是啊，比方啊。 你别这么比方啊。 是啊，我也不愿意啊。这不就是一比吗？ 你不愿意，我还更不愿意了。 是啊、爱人， 对爱人， 男女的结合必须有爱情。 是啊， 是吧？旧社会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哎， 父母做主，